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面向思的事情，作者海德格尔，译者陈晓文、孙周兴。时间与存在。下面的演讲要求有一简短的前言。如果现在让我们看保罗·克勒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创作的两幅画的原件，一幅是水彩画《入有的圣灵》，一幅是画在粗黄麻布上的胶画《死亡与火》，我们可能会长时间地逗留在这两幅画前，并且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如果我们现在有可能向我们朗诵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歌《死亡七颂》，而且甚至是由诗人本人来朗诵，那么我们可能会反复聆听它，并且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如果现在魏尔纳·海森堡向我们描述在通向由他所探索的宇宙公式的道路上，其理论物理学思想的一个片段，那么最多或许可能有两三个听众能够跟上他的步伐，而我们其余的这些人就会不声不响地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可不要把这些东西与被称之为哲学的思想相提并论，因为据说哲学提供处世智慧，如果它不提供幸福生活指南的话，但是这样的一种思今天可能处在需要对它进行一种远离任何实用的生活智慧的沉思的境地。因此必须这样的一种思，这种思必须思考前面所说的绘画、诗歌和数学物理理论，从中获得其规定的那种东西。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得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但是我们还得倾听，因为那必须对那无可回避但又先行的东西思索一番。如果大多数听众对我们的演讲感到反感，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也并不使人感到惊奇。是不是有些人在通过这一演讲在现在或将来进入进一步的深思，那就不得而知了。有必要来陈说这样的一种企图，即企图不顾从存在者中寻求存在的证据的做法，而思存在，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的企图是必要的，因为否则在我看来，就不再能够合乎本己地把今天的那些围绕着地球而存在的东西的存在带进我们的视野，更不用说充分规定人与那种一直被叫做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了。对于倾听，有必要给出一小小的提示，这便是无需乎去聆听一系列的陈述句子，而是要跟着指示的进程走。有什么理由把时间与存在放在一起命名呢？从早期的西方以欧洲的思想直到今天，存在指的都是诸如在场这样的东西。从在场状态中讲出了当前，按照流行的观点，当前与过去和将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的特征，存在通过时间而被规定为在场状态。这种情况已经足以把一种持续不断的骚动带进思中。一旦我们开始深思，在何种程度上有这种通过时间的对存在的规定，这一骚动就会增强。在何种程度上有存在的这种规定性呢？这就要问在存在中，为什么，以何种形式，并且从哪里讲出了诸如时间这样的东西？任何借助于对时间和存在的流行而不确切的描述，来充分的思索存在与时间的关系的企图，都会很快陷入一种未经深思的关系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当我们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时间时，我们就在命名时间。这意思是，任何存在的东西，任何存在者，都在一定的时间来和去，而且在分配给他的时间内停留一段时间。凡物都有其时间。 但存在是一个物吗？存在像各个存在者那样处在时间之中吗？存在根本就存在吗？如果它存在，那我们就必定毫无疑问地承认它是某种存在者，并且因此而在其他的存在者中发现它本身。教室在，教室在亮着。我们立即不加思索地承认亮着的教室是某种存在者，但在整个教室中，我们哪里找到这个存在呢？在物中，我们哪儿都找不到存在。凡物都有其时间，但是存在不是物，存在也不在时间中。可是，存在仍然通过时间，通过时间性的东西而被规定为在场，规定为当前。在时间中存在并如此这般通过时间而得到规定的东西，人们称之为时间性的东西。当一个人死了，并且被从此岸、从这里或那里的存在者那里夺走了时，我们就说他与世长辞了。时间性的东西就意味着可视的东西，即那些在时间之流中消逝的东西。我们的语言说得更为准确，是与时间一起消逝的东西，因为时间本身就在流逝。但是当时间一直在流逝的时候，时间仍然作为时间而存留。存留意味着不消失，也就是说在场。因此时间是被一个存在规定的。那么存在应该如何由时间来规定呢？从时间流逝的持续不断性中说出了存在，但我们无论如何找不到像物一样的作为某种存在者的时间。存在不是物，因此它就不是时间性的东西。然而，它还是被时间规定为在场状态。时间不是物，因此它不是存在者，但是它永恒地处在它的流逝中。它自身并不像那些处在时间中的存在者那样是某种时间性的东西。存在与时间交互规定，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规定的，即不能将前者存在称为时间性的东西，也不能将后者时间称为存在者。在思考这些东西时，我们是在各种矛盾的陈述中东奔西突。对于这种情况，哲学知道一条出路。人们让矛盾存在，甚至使其尖锐化，并且试图把自相矛盾的、从而分崩离析的东西共同编排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体中。人们把这种方法叫做辩证法。假如关于存在和关于时间的相互矛盾的陈述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而被置于一致中，那么这当然会是一条出路，也就是说是一条道路，一条逃避事实和实情的道路。因为它既不致力于存在本身，不致力于时间本身，也不致力于他们二者的关系。在此尤其排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是否是一种把他们两者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关系？或者存在与时间是否在指称一种实情？从这一实情中才不仅产生了存在，而且产生了时间呢？然而，我们应当如何实事求是地致力于通过上述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的名称而命名的实情呢？答曰：以这样的方式，即小心地深思这里所说的事情。小心地，这意思首先是说，不要鲁莽地用未经考察的描述侵袭事情，而是谨慎地深思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把存在当作事情吗？我们可以把时间当作事情吗？如果事情意味着某种存在者的话，那么它们都不是事情。事情，一个事情，这个词现在对我们来说应当意味着，就其中隐蔽着某种不可忽视的东西而言，它是在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所关涉的东西。存在，一个事情，也许是思的根本事情。时间，一个事情，也许是思的根本事情。只要在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中说出了诸如时间这样的东西，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就叫做两种事情的关系， 即实情。这一实情维系着这两种事情，并忍受着他们的关系。假如思依然有意地去坚持他的事情，对这种事情的深思就交付给思了。存在，一个事情，但不是存在者。时间，一个事情，但不是时间性的东西。关于存在者，我们说它存在。就存在这种事情和时间这种事情而言，我们始终保持慎重。我们不说存在存在，时间存在，而是说有存在和有时间。我们首先只是用这一语词改变了用语，我们说有，而不说它存在。为了超越语言表达而返回到事情那里，我们必须指出如何去体验和观看这一有。通达此地的一条合适的道路就是，我们阐述在有中所给出的东西，阐释存在。有，他给出，所说的时间。时间，有，他给出，所说的东西。与此相符，我们试图对这个给出存在与时间的他做出先行观察。在先行观察时，我们还在另一种意义上变得小心谨慎。我们试图把这个他及其给出的带入眼帘，并大写这个他。为了在其本性中思存在本身，我们首先得深思存在。为了在其本性中思时间本身，我们进而得深思时间。因此就必须指出存在是如何有的，时间是如何有的。在这种给出中将会表明应该如何去规定那种作为关系维系着存在与时间二者，并且产生出这二者的那种给出。任何存在者都通过存在而被标识为存在者。存在说的是在场，着眼于在场者来看，在场显现为让在场。但现在必须本真的思这种让在场，只要在场被允许了。让在场的本性表现在它带入无闭状态之中，在场意味着解闭，带入敞开之中，在解闭中嬉戏着一种给出，也即在让在场中给出了在场即存在的那种给出。本真的思存在这种事情，这要求我们的沉思紧跟着在让在场中显示的指示。这一指示在让在场中指出了解闭，但是从这种解闭中说出了一种给出，一种有。然而上述的给出对我们来说依然晦暗不明，就像这里所说的有中的他一样。只要像在所有的形而上学中那样，只是从存在者出发，并且为了存在者而作为存在者的基础被探究和被阐释，那么要本真的深思存在本身，就要求我们撇开这样的存在而不顾。本真的思存在要求放弃作为存在者之基础的存在，以有利于那种在解闭中被遮蔽起来的嬉戏着的给出，即有利于有。作为这种有的赠礼，存在属于给出。作为赠礼，存在并没有从给出中排除出去。存在在场被改变了，作为让在场，存在属于解闭，始终作为解闭的赠礼被保存在给出中。存在不存在，它给出作为在场之解闭的存在。只要我们更决然地深思这里所说的给出，这种有存在就会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只要我们注意到人们极不确定地命名存在的东西，以及人们同时对存在的本性所做的误解，只要人们把存在看作是空洞概念中最空洞者，就会如此。我们就能更明确地深思给出，那种把存在视为纯粹抽象的观点，在原则上并没有被放弃，而只是得到了证实。当作为纯粹抽象的存在被扬弃在绝对精神的现实性的绝对具体中的时候，就是如此。这一观点就是在近代最具强力的思想，即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中完成，并在他的逻辑学中得到描述的。 通过我们对在场意义上的存在的思考，沉思存在的丰富变化的企图就获得了首要的同时又具有指导性的支点。我所说的思不是单纯的那种老调重弹，仿佛把存在解释为在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事情似的。但是我们是从哪里得到把存在标识为在场的权利的呢？这个问题提得太迟了，因为存在的这个特点早已自行决定，无需我们协助甚或操劳。因此我们已被约束在这种作为在场的存在的标识之中。从把存在解蔽为一种可说的也即可思的东西开始，这种标识就有其约束力。从西方思想在希腊人那里开始时起，所有关于存在和是的道说都保持在对那种约束着思想的把存在规定为在场的规定性的思念之中。这也指那种引导着最现代的技术和工业的思想。当然，这还只是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而言的，因为现代技术已经超出整个地球之外而建立起自己的扩张和统治，就不只是人造卫星及其副产品围绕着我们的星球转，而是作为在可计算的持存物意义上的在场的存在，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要求着地球上的一切居民。而欧洲大陆以外的地球居民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甚至根本不会和不能知道这存在规定的来源。至少，那些忙碌的发达者显然喜欢这样的一种知。今天，这些发达者把所谓的不发达者挤进了那种从现代技术的本性中发出的存在之呼声所波及的范围之中。但是，我们绝不只是，并且首先不是在思念早期的由希腊人完成的对存在之解蔽的描述中来获知作为在场的存在的。我们是在任何单纯的毫无偏见的对存在者的现成状态和上手状态的沉思中获知在场的。上手状态和现成状态都是在场的方式，只要我们考虑到不在场还是且正是由一种偶尔被提到苍茫之境的在场而规定的，那么在场的范围就最急切地向我们显示出来了。然而，通过下面的指点，我们也还能在历史学上确定在场的全部变化，即在场显现为 av， 即其统一作用的唯一的一显现为，即保存着一切的采集显现为像在场实现实体现实知觉单子显现为对象性显现为在理性、爱、精神、强力意志意义上的自行设定的设定性，显现为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求意志的意志。在历史学上可确定的东西能够在历史的内部找到。存在的丰富变化的展开，乍看起来像一种存在的历史，但存在并不是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那样具有历史。显然，存在之历史的历史性质是从且只能从存在如何发生中得到规定的。按照上面的解释，这就是说，是从它如何给出存在的方式中得到规定的。在存在的解蔽之始，就思了存在。但没有思有。巴门尼德不说有，而是说，存在就是存在。几年前，即1947年，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我已经注意到上面那句巴门尼德的格言。巴门尼德讲的，今天还未被深思，这话一度指明，我们不能草率地把某种浅显易见的解释强加给上述巴门尼德的存在就是存在。这样的解释难以通达巴门尼德的思想。我们关于它存在所说的任何东西，在此都被看作是某种存在者，但是存在并不是存在者。因此，在巴门尼德的格言中所强调的，他所命名的存在不能被看作是存在者。虽然按照字面解释，这一被强调的，说的是它存在，但是这种强调是从中听出那样一种东西。 即希腊人当时在所强调的中已经思得的东西，和我们能够用他能所改写的东西。因此这种能的意义当时和后来都未被思过，就像未被思过的能存在的他那样。能存在就叫做产生并给出存在。在这个中遮蔽着有，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